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万征在苏菲菲的新房里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彭守礼由于房地产经营失败，不得不解散了北京的公司。建英一家真的要搬家了，这让廖宇的何去何从成了问题。姥姥姥爷旅游回来了，一家人加上美刀和万征团团围坐。姥姥给在座的人分发着礼物，拿出一堆贝壳穿的破项链。来，佳音的，佳期的，那材质呢？他特意拿出一件蜡染的文化衫，神秘的给廖宇。给你的跟给他们的不一样，你比他们都好，有文化。 廖宇说：“啊，谢谢您。”打开一看，蜡染布上印着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天涯海角。王说：“哎，真好看。” 佳音盯着他：“真好看吗？” 廖宇不搭理他，收好。 来来，这儿还有万征的，看在你接送我们的份上，嗯。 万征受宠若惊：“哎，不用不用，啊，谢谢谢谢。” 姥姥看着小李美刀，得，就没你的。 美刀觉得自己替姥姥下台呢，啊，不用有我的，这种玩意儿我们家一堆，没地儿放。 姥姥懒得跟他计较，兴奋地汇报心得。我头回坐飞机吧，哎，我一点还都不害怕，就你姥爷使劲的咽唾沫，还拿那垃圾袋问我吐不吐。我哪能吐啊，我还吃了两份飞机餐呢。 你是舍不得吐，又咽回去了。 老爷阴阳怪气的。 这飞机上真有意思，比那火车强多了，真的。还有卫生巾呢，我给你们拿了几个。佳期哼哼着。姥姥。 老爷揭发。 哼，他呀还拿酒店里的洗发水，连擦鞋布都拿。 那怎么了？我花钱住店，用不完的还不让拿。 还有一次性拖鞋。 陈家人的头越来越低，小李美刀笑出了声儿。这么开眼，哎，您是头回出远门吧？ 姥姥知道这人说话一向不靠谱，也不往心里去。佳音，你这腿怎么弄的呀？嗨，天灾人祸呗， 要不是倒霉事儿，这人怎么能窜进来呢？他一指小李美刀。 美刀得意的挺挺胸，骂吧，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爷夸， 这孩子厚道。 大家伙儿都白老爷。 建华说，还有更大的事儿呢。姥姥看着佳期和万征，什么事儿？你们俩要结婚？佳期马上斥责，您说什么呢？建华笑眯眯地汇报，是我姐，他们要买房搬出去住，瞧不上咱这块地儿呗。 老爷问， 真的吗？廖宇。 廖宇赶快说，啊，我不知道。 建华说，人大廖可不是一般人，人在老家的小煤矿一卖可挣着大钱了，觉得咱家太挤，所以要搬出去住。人都这样，一有钱就看哪儿都觉得小，我也理解。 廖宇满脸通红，还没有定啊。美刀插嘴， 嗨，搬就搬呗，这房子是不怎么样，这都什么呀都不扔，跟有顶的垃圾站似的。 佳音赶紧骂了一句，你不说话会死啊。 老爷想不通， 这一家人住在一起不好吗？热热闹闹的，他们又出去看房了。倒也是，我们什么事儿啊都靠着建英，他也够累的。 建华替大家申辩，他也没说不乐意。 老爷又说， 他整天这么忙，还要管家里这么多的事儿。 姥姥的刁劲儿又上来了，对，再加上我们都事儿多。 每刀觉得有人的地方就得有人说话，要不就冷场了。他说， 啊，对对对，你们家尤其是的。 佳音真想抽他，你烦不烦呀？ 老爷叹了口气， 要说不累啊，换你们谁试试。 建华不同意，大姐干惯了不累，她习惯了。 美刀接过来说，习惯了不代表不累，日本就有过劳死。 姥姥一拍桌子，胡说，她还会在我们家过劳死吗？ 万征觉得开眼，哎，你们家够热闹的，斗争够复杂的呀。 佳期也烦，以前不这样，就是打那廖叔挣了70万以后，钱来了，矛盾也来了。其实我大姨确实挺辛苦的，搬出去也好，过个舒心日子。 你在家不做家务吗？ 没做过，我们家一直是我大姨和我姥爷干活。 那可太不像话啊，你要是想跟我结婚，那就得学会做家务。 佳期一听结婚，又不抻茬了。 万征试探，怎么了？你不想跟我结婚？ 啊，没有啊，你是说认真的？ 万征强撑着装出笑脸，哎，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奇怪啊，一提结婚就闪了。 没有吧我？ 哼，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了解吗？佳期索性摊开了说，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颜色吗？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花吗？你知道我穿多大的衣服鞋吗？你知道我内衣的尺寸吗？ 这一串问题真把万征问住了，他嘟囔，就跟你知道我似的。 我当然知道了，你最喜欢黄的和黑的，你最喜欢黄玫瑰，你穿 M 号的衣服，42的鞋，你只穿内裤不穿背心，也是 M 号的。 万征听到佳期答得一样不差，奇怪，你怎么知道的？ 上心呗，这就是咱俩的差别，你的所有一切我都上心，但你对我就没有。佳期突然觉得廖宇说的对，这算怎么回事儿啊？他真的应该谈一次真正的恋爱。 子夜周期， 一大早姐儿俩让一股怪味儿给熏醒了。佳音问，这什么味儿啊，你闻见没有？ 佳期耸着鼻子闻了闻，说不上来，怎么好像是海鲜似的。姥姥在一楼的窗户下面搭了根绳子，正在晾自己从海南带回来的海白菜。以前总跟他吵架的马老太太从边上过，客气地搭了两句话，其实是给熏坏了，来问问缘故。哟，这是什么呀？姥姥一反常态的热情，海白菜，你见过吗？哦，这叫海白菜呀，在哪儿买的呀？不是买的，我们家佳期不是孝顺我和老陈去海南玩了吗？我在海边捡的。哦，是吗？真好，真好。马老太正准备走开，姥姥热情地拦住她：“哎，你慢点，给你点，你拿走点啊。”马老太不爱要，但是客气着：“不用了，我们家有。”姥姥一脸惊讶：“啊，是吗？你也是从海边捡回来的？”正在楼上趴着窗户听的两个姐妹翻了翻白眼，呻吟一声又躺回床上。佳音说：“发现了没有？姥姥现在开始与人为善了。嗨，他不是要竞选咱们那楼门组长吗？嗯，就为了那点钱呢。也不全是，老太太还是闷得慌吧，老爷整天在外边玩，跟他也没交流。”佳音叹气：“你说这结婚有什么意思呀？不也就是一时新鲜吗？到了还是得自己找乐。”佳期说：“你知道人美国人形容俩人说什么吗？就说他是他的龙虾。”佳期细瘦的手臂在空中比划着：“就是说两个人老了，腰都弯了，像龙虾似的，可是还特别好。你一辈子可能会遇见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三文鱼、乌贼、水煮鱼、酸汤鱼，可是你不一定会遇见你的龙虾呀。”佳音看着佳期垂涎欲滴的样子说：“遇不着，能吃着也幸福。” 子夜周期。 万征坐在沙发上抽烟发呆看报纸，廖宇在电脑上做图，回头问：“你看这样行吗？”万征过来看，然后摇头：“有点怪，看着。”他笑笑，不想让廖宇觉得他很独断。啊，也可能我岁数大了，落伍了。这也不是特前卫吧？可我还是觉得吧，这种杂志的版面应该弄得规矩点。既然说不通，万征也不打算和他讨论。活紧，你还是按照我那个版式做吧。廖宇到底年轻气盛，会不会有点土啊？话一出口觉着不合适了，又跟万征闲扯：“万征，你是哪儿毕业的？”“我哦，我没念过书。”万征最不爱人问他的学历。“我是啊，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呢老画小人书。”“哎，我听佳期说你明年想考美院，哪个系啊？”“环艺。”万征很明细的笑：“好，想挣钱。”廖宇知道和他说不通：“也不是。”“哎，也是。”“哎，你以前就从来没有考过吗？”万征突然想起了苏菲菲，想起他总是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起去补习班。他有点感伤。“考过一次，差十几分，第二年岁数就超了。我以前当兵退伍回来考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苏菲菲。”廖宇回头看了他一眼， 万征没察觉。十几年了，要是有个孩子，都成人了，后怕呀。哎，现在好像北京的女孩都没有什么跟真的当过兵的人谈恋爱吧？是啊，佳期开始啊，就觉得特别新鲜。是个人崇拜吗？万征笑了，哼，他那个人啊，不正常。 子夜周期。 古装的依依从威亚上下来，腰都快勒折了，只想掉眼泪。 胜利迎上来，心疼地问：“有点疼吧？” 依依强忍着不哭：“没事儿。”“ 哎呀，太不像话了，让你掉这么长时间。”胜利给依依找了个凳子，依依不敢坐，胜利按他肩膀，他这才坐下了。但胜利仍在回味着手感，依依的柔弱无骨让他浑身一激灵。依依，你多大呀？ 19了。 那你为什么不考北电或者中戏呀？当北漂可不太好混呢，还是科班出来起点会比现在高。 依依是个人精，笑眯眯地说：“ 贺老师，你以前是老师，所以特别愿意鼓励别人念书吧，我会一直记着您的话的。” 胜利脸红了，有点臭来劲儿。 嗨，你红了以后再遇上，能跟我打个招呼就行了。 子夜周期。 佳期扶着佳音从楼道出来，看见小李美刀正从捷达上卸轮椅下来。佳音一看脸色就变了，那个轮椅居然是下面有洞的。佳音大骂：“ 你有病啊，这什么呀，你怎么不从下面直接接个尿盆啊？” 美刀解释：“哎呀，我也没办法呀，这是最后一个了，我就租来了，我一片好心。哎呀，你就别挑了。” 佳期也批评他：“ 那你去买一个呀，这叫什么呀？”“ 买一个？佳音，你要现在说你跟我一辈子，哎，我就去买一个。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啊呸，人家后边唱的是坐着摇椅慢慢摇，又不是坐着轮椅慢慢摇。” 佳期在旁边哈哈大笑，更让佳音觉得没有面子。他觉得一碰见小李美刀就说不出的倒霉，他狠狠地说：“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看你一个人慢慢变老。” 公园里有很多老年人，仨一群俩一伙的凑堆打扑克。这些人和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不一样，一看就是工人出身。佳期美刀推着佳音在公园里转悠，突然发现旁边一堆老头里干部出身的老爷很是扎眼，耳朵上正夹着夹子，一手出牌，一手还拿着烟卷，骂骂咧咧的。 佳期连忙过去：“老爷，老爷。” 老爷抬头看是佳期，也不觉得特别寒碜，因为旁边的老头们耳朵上都有夹子。“ 您怎么不去老干部活动中心呢？他们还真不让您回去啊。” 看老爷不爱理他，他只好说：“那您早点回家。” 美刀称赞：“哎，你老爷还真没架子，真看不出来以前是党的干部。” 佳音替老爷挣面子：“ 我老爷平易近人，跟群众打成一片。” 可佳期却叹气说：“ 哎，老爷真是沦落。” 美刀电话响，他一边掏电话一边说：“哪儿玩不是玩，能玩就行，就怕有一天啊玩不动了。”“ 你不说怪话你会死啊？”“ 不会死。啊，喂，啊，什么杂志啊？什么内容采访啊？跟谁对话呀？我跟他，我跟他有什么可说的？我不去。啊，抱歉，我没空啊， 下次吧。 看美刀把电话匆匆挂了，佳音好奇，谁呀？ 美刀支支吾吾地说，小柳，我跟他有什么可对话的？ 佳音心里酸着呢，人现在腕儿那么大，跟你说话是提携你的，你还敢拿糖？ 我其实啊无所谓对不对话，可一来呢没稿费拿，二来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佳期看着他们两个笑，你也太不会说话了，你就说是怕他生气就得了，还说什么没稿费拿呀？ 美刀很实在，确实没稿费拿，我不去。 不要那么无情嘛，老情人见个面说不定还百感交集抱头痛哭呢。 哎，不会的不会的，打女的不合适，你我还不了解啊，说一套做一套，说不生气，我要真去了你估计就跟我绝交了，我不，哎，我就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了， 你甭想。 佳音，得饶人处且饶人，当着你姐的面你就告诉我，到底我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 整容变一模样再来。 美刀为难了，哎呦，这也太难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再说我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看呢。 那就等我也谈一次恋爱，扯平了以后你再来。 子夜周期， 万征虽然对佳期的态度与从前有天壤之别，但他骨子里爱训人的毛病是改不了的。趁着晚饭的当口，他又忍不住说，我觉得你应该赶紧找工作，人都是越待越懒，越待越想待，就不想出去工作了。 佳期想探探他的底，那你觉得女的结婚以后还应该出去工作吗？ 那当然了， 可是那小说上都说了，一个男的要真爱上一个女的，就不会舍得让她那么辛苦。 工作有什么辛苦的？要是干两份工作可能还辛苦。你怎么，你不想工作了以后？ 没有啊，我就是随便一问。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甭打这主意，我觉得不仅要工作，而且婚后也要经济分开，分得清楚一点比较好，省得离婚的时候掰扯不清楚。哦，对了，结婚前咱们还得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 佳期接受不了这些新思想，就像你有什么财产似的。 有啊，你看啊，车房这都是我结婚前买的，要不公证这一结婚让人分走了。 佳期莫名其妙地问，可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啊，就算这女的不要，我觉得这男的也应该把车和房给这女的呀。 万征很警惕，我一贯觉得你有物质至上的倾向，果然啊。 哎，你说这么半天，你防谁呢？你防我呢？感情我才不要呢，我只是说这理儿，俩人结婚前去财产公证是多伤感情的事儿啊，爱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公证呢？ 爱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想公证，那为什么不能公证？ 那这人爱那人吗？ 哪人爱哪人啊？ 佳期批评他， 你可真够计较的，人说老厨你有怪癖，我看老厨男也一样。 可能我是过毒了，一个人啊过惯了，你要是愣插进来，我还真得适应适应。 看到佳期不太痛快，万征又说，你还是赶紧找工作，我觉得女的要是没工作就肯定得生事儿。那再说了，你找到工作才好见我的父母啊，别到时候我爸妈问你干嘛呢，你说你待业，那我们家人肯定得嘀咕。 佳期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快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倒是一呆。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银叶生。上集回顾，姥姥因为要竞选楼门组长而主动和邻居缓和关系。美刀和小柳的过去让佳音很难原谅美刀。万征近来常提到结婚的事情，让一贯受冷遇的佳期大不适应。 美刀在追求佳音之余，也时不常地出席一些社交场合。有个时尚杂志搞周年酒会，听说有出场费，他二话不说准时来了。当然还因为这家杂志颇有几个姿色不错的女编辑。 小柳在签到处搔首弄姿拍了几张照片，也袅袅挪挪地进来了。女编辑们一看，起哄地拉小柳过来。 哎，柳小姐，好久不见了。 美刀扭头想闪，女编辑们不肯。 哎，你也别走啊，你们好像好久没见了吧。 小柳微微一笑， 哈，我最近忙得很，在写我的第二本书。 美刀问，哟，是吗？是跟哪名人啊？ 哼，我本名人，跟什么别的名人啊？ 哦，对对对对对，我怎么给忘了呀？这人一有名啊，就恨不得把以前知根知底的都给灭了口了。哎，不过你也没辙，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的根底啊。 小柳还真不在乎，那是承蒙全国人民看得起我。我听说你那新书扔给你保底才20000呢。 每刀一提这个就烦，我又不昏着血，哼，我要像你那么昏着血啊，早给禁了。我不靠写下三路出名，那不叫文学。 这下小柳也给戳着心窝子了。 禁了，禁了说明我火了，有些人倒想禁呢。 女编辑们打哈哈， 哎哎哎，不要文人相轻嘛，同行要相互友爱，相互扶持。 美刀可不管那一套，他那滩烂泥还不是我扶上墙的。 女编辑们笑死了，他们本来也不喜欢小柳，故意说， 哎呦，美刀，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这人太心直口快，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不能这么说女士。 美刀呲牙一乐，我分人，对你，哎，我就不这样。说完一老人家小蛮腰。 女编辑飞红了脸，转个身从他怀里出来，扬怒， 你不写下三路的书，可你干下三路的事儿啊。 看小柳妒火中烧，美刀诚心问，怎么样，把名声写坏以后，梅南的敢冲你了吧？ 谁说的，前仆后继。 那都是智商低于80的吧，我知道你也看不上。哎呀，真着急哟。 你发整版的求爱信不也没得着好脸吗？ 美刀也生气了，俩人乌眼鸡似的互相瞪着。 还是小柳先松了一步，叹口气，哼，算了，不与你分辨，浪费时间，有着功夫我还搞我的文学去了。廖宇还是决定去厦门跟着首里干，这让佳期很失望。他倒不是对廖宇失望，而是他明白廖宇看不上万征，这间接证明了他隐约意识到但不愿意承认的万征已经 out 于这个时代的感受是正确的。年轻人总比成年人决绝、冷酷、毫不留情。他明白他从前因为地位低下而仰慕的万征其实也就是个凡人。 廖宇有年轻人的激进，他想要独挡一面。首里一贯不善用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反而能让那种在论资排辈的正经地方一辈子也得不到重用的人大展身手。 佳期说，我劝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厦门你也没去过，在北京好歹有同学、有朋友，有你像我们也算你家人吧。 我把你当朋友。 姥姥把马老太、马老头叫到家里来打麻将联络感情，目的是为自己当选楼门组长扫清障碍。 姥爷并不理姥姥是怎么想的，只要是玩他就乐于被指使的团团转，又支麻将桌又摆麻将毯，很是热情。马老头对蓝色的麻将毯产生兴趣，摸摸捏捏， 哎呦，这是什么麻将布啊，真软和，哎，真不错。 姥姥一指国行标志，得意洋洋地说，这可没卖的，是我从飞机上顺的毯子。佳音在一边叫唤，姥姥你又偷人家东西。马老太出言讽刺，就你这爱占小便宜的，怎么能当好咱们楼门的组长呢？姥姥一听这个急眼了，啊，那我怎么当不好？我把楼门当我家，肯定在外边给咱们楼门争好处。 马老头摇头， 哎，改不了，改不了了。 姥姥就又拿出了一块毯子，啊，这儿还一块呢，你要不要吧？他递到马老太眼前去，马老太犹豫了一下，一把夺过。 要，我干嘛不要？又不是我偷的，是你给我的。 姥姥满足地笑了，你看看你看看，说你的觉悟也不高吧，得了，打牌打牌。子夜周期，佳期告诉妹妹廖宇要去厦门了，还故意说廖宇是为了躲开他，这让佳音反应很大。他跟廖宇哭哭咧咧的， 你不能离开我，人海茫茫的，人跟人能相遇多不容易啊，尤其我们又恰巧相遇在同一个屋檐下，这都是缘分，你怎么不珍惜呢？ 他死死地抓住廖宇的手，让佳期看不惯了。嘿嘿嘿嘿，嫌不嫌丢人呢？我们公司那些女的都这样扑他，你能不能弄点新的，要不他不感兴趣。佳音和廖宇商量， 那儿你也人生地不熟的，要不然你等等我，我腿就快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就不闷了。 廖宇不领情， 我不怕闷。 佳音对佳期抱怨， 我觉得他对我就像我对那小李美刀，人人都有克星哈，我今年简直是倒霉透了，参加明星脸没拿上名次，给苏菲菲当助理没拿到工资，现在又撞折了腿。其实你今年还挺不错的，虽然现在没工作，可是公司关门之前你也捞够本了呀。还有万征终于让你给磕起来了，眼瞅着你就要变成幸福的少奶奶了。嗨，一母所生，境遇不同啊。他越说越来劲，那好吧，你们走，你们都走，走得越远越好。我的心是被带走了，我从此就没心了。 子夜周期， 姥姥坚决不同意，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哎，不行，那不行，你不能走，你好不容易找着家。 大料沉吟良久，说小雨啊，你还是留在北京补习吧，既然想考就踏踏实实静下心来，不要一边想着挣钱一边呢想着考试，那样两样都干不好。你上学的钱我自然会给你。 廖宇听了这话倒没什么可说的，他知道父亲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容易的。 建英很惶恐，是啊，你就别走了，你看是我对你不好是怎么着。 廖宇赶忙说，没有没有，阿姨真的没有。 可是你这么一走就好像是说我对你不好。建英虽然笑着但表情很尴尬。佳期突然语出惊人，或者我跟他一块儿去厦门吧。其实佳期也是在问自己，但大家包括廖宇在内全当真了。 我是怕你们担心，一直也没跟你们说，其实我不是歇年假，是我们公司接的那个项目开发商跑了，公司也就关了，现在廖宇要去厦门是因为彭总啊，就是你们见过的那台湾人，在厦门那边弄了一个游乐场，彭总挺器重廖宇的，对他来说也是一好机会。 姥姥眨巴了半天眼睛才听懂。 那佳期你干什么去啊？ 佳期有自己的算盘，但顾左右而言他。 我想啊，换个环境也挺好的，听说厦门空气特好养人，在那儿肯定挺舒服的。姥姥你看，我虽然天生丽质，可是北京这么干燥，待这儿我这脸都难看了，皱纹和青春痘同在。再说彭总一直也待我不薄。 姥姥又问， 可是万征同意你去吗？ 佳期马上烦躁起来， 干嘛我去哪儿一定得征得他同意呀。 子夜周期， 果然万征第一反应就是阻拦，不行。 佳期慢条斯理但是很坚定地说，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 万征的脸色难看起来，那你是来通知我的？他明显是被得罪了。佳期你最近变得挺强硬的呀。 佳期明知故问，是吗？有吗？ 我不想干涉你，但是你得想想，第一，厦门是个小城市，不见得有多大发展，多少外地人啊，像廖宇人都奔着北京来，你居然还要走。第二，北京是什么地方，人才济济，今天落一步明天就要追上十步才能追得上，你要是一走很可能回来的时候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廖宇他本来是外地人，那外地人去外地也无所谓。第三，那个老彭一直跟你眉来眼去的吗？ 哎， 你说什么呢？ 万征嘿嘿的笑，但不改口。我说的没错吧？ 过了啊，过了啊。再说这次一块去的还有亮宇呢。 他年纪那么小，真有什么事儿他也帮不上你啊。万征收起笑容，郑重地说，还有第四，你一走恐怕没个半年不会回来吧，那结婚的事儿怎么办？ 佳期心说，怎么躲什么来什么呀，你怎么好像特别急着结婚似的？ 那当然了，既然认定了就不要再耽误了吧。 你是说你以前认不定是在求证吗？ 现在我认定了，我要娶的是你，反正也是你，那就不如早点结了婚。你告诉我，那你到底怎么想啊？ 佳期吭哧了半天才说，我觉得我其实可以再等两年。 佳期的话声越来越小，万征果然再也装不出高兴的样子。再过两年，那我都快40了。 佳期心说，早你也不年轻啊，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早结婚早落听，你也趁着年轻赶紧生孩子，还能恢复体型。 佳期涨红了脸，哎，越扯越远了啊。 结婚生孩子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佳期越想越觉得可怕，不回答，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子夜周期， 首里和一个满脸俗艳的女孩来接他们，三个人久别重逢，居然有很亲的感觉。拥抱完毕，首里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干女儿林青啊，这就是佳期、廖宇，我的兄弟。 林青马上很亲热地挽上佳期的胳膊，啊，你就是佳期姐姐呀，听彭总提起过。但眼角眉梢却一直冲着廖宇放电。 他们要走到停车场，才发现首里已经喝醉了。 佳期担心地问，您还能开车吗？ 首里拍拍佳期的脸，佳期甚至没来得及躲， 没有问题，让林青来开。 回头看见林青正挽着廖宇嬉笑，首里猛拍他屁股一下， 干什么干？ 在小餐馆里，首里对着大海诉说远大理想。 然后呢，我就是厦门房地产第一人。 林青嗷嗷地叫着拍着巴掌，哦，干爸好棒 啊。好，来干。好啊，有你们两个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 首里看着廖宇，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过他一来，我的偶像地位又要坍塌了。然后又一把搂过林青，是不是啊？嗯。首里帮他们租的是一个两间的公寓，和从前在家里一样。 佳期在床边坐下，忧心忡忡地说，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啊，可又说不上是哪儿有问题。 哎，先看吧。哎，你说他不会天天喝成这样吧？ 佳期左右看了看，哎，廖宇，你累了吧？ 啊，还行。哎，我问你，你这次来是为了躲万征吧？ 没有啊。 你别装了，免费到这来度假，还打着帮老彭的旗号，哼，你倒精啊。 佳期注意到林青永远是一身短打，衣服少的简直可以被逮起来，尤其是和廖宇说话的时候总是挺胸瞪眼，做心潮澎湃状。就算她是首里的干女儿，佳期可不吃这一套。她知道自己在首里这儿是有分量的， 所以平日在公司里他总是板着面孔。公司里的女孩私下问廖宇，佳期是不是他女朋友。 廖宇只答了三个字，他倒想。手里总是醉的，每天对着大海喊，我将是厦门房地产第一人。而林青呢，总是拍着巴掌捧好，这真让佳期头疼。 我真有点后悔了，他这不是做事的态度，天天吹牛，喝得大醉，搂着那位能干什么呀？ 天气很晴朗，空气里充斥着湿湿咸咸的味道，天上有星星，佳期和廖宇两个人却在如此美景下愁眉苦脸。 佳期突然说，哎，我提醒你啊，你离那林青远点，我看老彭都不高兴了。 我怎么离啊？他过于太热情了。 他是人未到，这儿先到。佳期挺挺胸，夸张地学着林青，又撇撇嘴，鄙夷地说，那林青不太像好出身，你说这老彭打哪儿把他挖出来的呀？ 哼，不要老彭一忽视你，你就对林青打击报复。什么叫好出身啊？什么又是不好的出身啊？ 我只不过是看到了一个大家都会产生疑问的现象，你至于吗？你干嘛这么反应过激？那你是不是…… 廖宇粗暴地打断他，你住嘴吧。林青这个人很单纯，你看人啊，不要只看外表。 嘿，你怎么能为这种人跟我吵架呢？ 哪种人啊？哎，你又是我什么人啊？ 佳期倒还真想不出来自己是廖宇的什么人，但两个人在这边其实是比在北京近了好多的，佳期自己都未觉，在心理上已经当自己是他无话不说的人了。这下子距离被重申，佳期被噎得心里很不舒服。哼，我还是看你年纪小，怕…… 我觉得他呀比你可爱，起码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佳期生气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沙子，故意的都拍到了廖宇的脸上。第二天，佳期故意当着廖宇的面问，林青，你是哪儿人呢？林青一愣， 啊，我是武汉人，你呢，佳期姐姐？ 佳期相当自豪，我就是北京人。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怎么认识彭总的呀？林青倒是一派大方， 我以前在一个歌厅里当领班，彭总总去我们那儿玩，就这么认识的。 佳期得到了想要得到的答案，满意了，他笑眯眯地看了廖宇一眼。 可廖宇就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一出门廖宇把佳期揪到一边问，你干嘛那么问人林青啊？ 怎么了？我好奇，我问问不行啊？ 那干嘛用那种瞧不起的口气啊？你觉得你比人家高贵是吧？ 我又没说什么。 干什么都只是一份职业，那林青就像是你所谓的出身不好，但他对人好啊，他会有福报的。你瞧什么都不顺眼，你活得高兴吗？ 我活得还行。 就你这样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人，才会用巴结的眼光看你觉得高的人，结果那样的人再瞧不起你，这就叫报应。 这话果然戳到了佳期的痛处。 你说我什么都行，你就是不能说我势利眼。 如果你就是，说不说有什么关系啊？廖宇一点不让他，针锋相对。 我是为你好，你以为老彭看不见你眉来眼去的呀？ 老彭心里不舒服，那自然会跟我说。你在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嫉妒啊？ 你说我嫉妒？ 就是，请你解释一下。 佳期解释不了，干那儿了。我为什么要嫉妒呀？ 是啊，你为什么要嫉妒啊？ 我问你呢。 问你自己。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